我就像一个哑巴一样，反正我也不擅长抵抗。

还好伤过的都没白白受苦，在爱情的世界里累积多少感触，渐渐成熟孤独的灵魂，还好我们都有了更好的归宿，虽然你的梦想里已没有我，终于那段眼前的日常心如旁骛，祝你幸福，也祝我幸福，

睡。 贴着你的呼吸最香。